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的消息，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领域涉医药广告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视听节目网站对本网站与医药产品宣传推介相关的广告和视听节目要做一次全面的梳理，使用虚假医药代言人误导消费者的要立即清理。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之后，生育保险的经办工作也随之做出了一些调整。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通知，结婚证明呢可以作为享受生育保险的依据。民航局在近日发布了七月份我国航班运行量创历史新高的消息，但是因为天气和空管的原因，全国的航班正常率仅为50.76%。根据美国时英网的报道，到2024年，印度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目前印度现有的人口为13.4亿人，而根据报道，在21世纪的后几十年里，印度将会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根据外媒的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今年的6月份捐出了价值46亿美元的微软股份，这也是他自2000年以来做出的数额最大的一笔捐赠。 雪是来澎湃，抖抖女孩。 大雨能重来，不我要全力摆，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大雪能重来。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过缘分，雨却未补，无忧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它还在等，是否有人在乎？亲爱的， 水木年华卢庚戌最近发布了新歌，叫做《当有一天我老了》。如果有一天我老了，请你不要悲伤，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旅程。在这首歌里，他用足够平实的语言，舒缓沉着地演唱着生命当中最动人的情感，也带我们用最平和和最宽厚的心对话时间跟生命。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继续来听到卢庚戌的新歌《当有一天我老了》。 当有一天我老了，记忆变得迟缓了，有时候连说话也说不清楚，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像你小时候一样，我一遍又一遍给你讲着同样的话。当有一天我老了，吃饭也嚼不动了，双脚没有力气，站也站不起来，请你伸出你的双手，用力扶着我，就像你一次走路，我扶着你那样。就像当初我陪你走上人生的道路，请陪我走完最后的路。就像你出生时带给我的喜悦，我会给你感激的微笑。鞋带会忘了系上，有时候还会把饭菜都撒在身上。如果我一遍又一遍重复同样的话，请你耐心，那

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买包哦，买衣服哦，换好工作，上工作， 换工作，靠钱重要。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对了叮当。 我是森蒂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麟。 我是小刚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祝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 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每次点燃火在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就天把一切都说成灰， 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发表的医疗质量和可及性全球排名，近25年以来，我国的排名从第110位上升到了第60位，是医疗质量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民政部的消息，七月份各类的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5430万人受灾，230人死亡，44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352.4亿元。继崇文门路口等规划礼让行人的标识之后，交管部门再出了新招。最近记者在国家大剧院附近的长安街看到地面新刷上了红圈白底的交通标志，而交管部门也表示这是长安街近期新增的限速70公里的标识。曾经挤满了600人的地下空间，如今变成了民防科普的基地。从朝阳区来广营乡获悉，沥青路第一社区的一处地下群租房呢，如今变成了社区活动中心和科普馆，正在向地区万名的居民免费开放。 牙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新鲜变成焦点，今天新鲜改变，再见。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没别气馁，就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回到

也许一个月前有人跟你说吴京自导自演的《战二》的票房会飙过40亿的时候，你会觉得要么是吹牛，要么是穿越回来的。如今呢，吴京也用实力去证明好剧是经得起考验的。就像经典音乐，即使过了20年，重听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很好听。 今夜玩得有点疯狂，其实我早就该回去，整夜的笑容在你脸上，你是我最美的旋律，牵手艰难那么自然，啊，有默契浪漫就不难，像是手表被谁快转，你说真的时间太晚 ，No No， 啊，再能原谅你，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事。拥有完美眼睛才有好心情，能不能晚点回去，啊，在你一秒里都想见到你，再的话我想讲给你听，今夜有最适合谈心的天气，能不能晚点回去，笑在你脸上，你是我最美的旋律，牵手牵得那么自然，啊，有默契浪漫就不难，哦，像是手表被谁快转，你说真的时间太晚， I don't know，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能不能晚点回去，能不能晚点回去，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能不能晚点回去，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再的话我想讲给你听，今夜有最适合谈心的天气，能不能晚点回去， 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605175-2200。 好，

是只想看你样子。这一刻最重要的是属于你最小的事。 是华语乐坛还是欧美音乐，对于今天来讲，经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细数不过来。而且那些歌曲呢，多半都非常的耐听。其实在曾经的年代，乐坛并不单一，各种音乐风格是应有尽有。而跟现在最大的差别呢，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很多的效果和人声有一些局限。不过现在听起来，那些充满年代感的混响和声音还真的是一笔宝藏，韵味别致。20年前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而如今这些歌曲都成为了回忆，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经典歌曲吧。这里是经典99，我是周周，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美梦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Thank you.